千阙歌。 他深深已孤单地守着，里边可有你？谁明这里这苦况？谁明了今天的心伤？卡电费单，另有些推算的纾解。等不到你信。谁人能再次去相信？从前情感今不变样。打开信箱，来里得一片迷茫。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今天我心，害怕终止。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，你好吗？外国的风景好吗？今我好比自讨没趣，但如何叫我再心碎？望一天可再聚，打开信箱，来里得一片迷茫。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今天我心，害怕终止得多牵挂，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。来里得一片迷茫，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今天我心，害怕终止得多牵挂，只因真心现在已成。打开信箱，来里得一片迷茫。打开信箱，待中忧郁的眼光。今天我心，害怕终止得干牵挂，只因真心现在已成。打开信箱，来里得一片迷茫。打开信箱，期待中忧郁的眼光。